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奥迪Q7上市特供车，只在奥迪通奥迪，原价102万元，现价75万元起，数量有限，预购从速。奥迪通奥迪，6571-8787，6571-8787。 伴着耳边的安徒生童话，来丹麦寻找诗一般的浪漫与幸福。踏上圣诞老人的故乡芬兰，找寻不同于冬日的仲夏狂欢。去挪威，寻找极光的缥缈。当州壮丽的峡湾，收好行囊，放松心情，在瑞典开启一段心回自我的慢生活新体验。北欧每平方米给你更多惊喜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 大家好，我是阿杜。 可以累，但我不要后知后觉。我可以妥协，但无法放弃坚决。我可以了解，但拒绝安抚的口是心非。我可以从头到尾去苦中做了享受苦味。 细胞分裂又变成真实的我倾斜。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抽掉后我内心刻苦翻脸不合的飞，需要很烈烈的想真实的我倾斜。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明白温柔其实我最完整的智慧。 Here we go now. Go, go, go, go, go. 我可以累，但我不要后知后觉。我可以妥协，但无法放弃尖锐。我可以了解，但拒绝安抚的保持心扉。我可以从头到尾去苦中作乐，享受苦味。 细胞分裂，理想真实的我倾斜。 Go, go, go. 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除掉后为内心刻苦翻脸不合的黑，细胞分裂变成真实的我倾斜。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明白温柔勇气是我最完整的机会，细胞分裂变成真实的我倾斜。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除掉后为内心刻苦翻脸不合的黑，细胞分裂变成真实的我倾斜。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活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明白温柔勇气是我最完整的机会。

来往的人多匆忙，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的模样，但是你对我望，两只眼睛大又亮，我开始失去了主张。风吹的路好长，一颗心晃呀晃，多想找人陪我逛，累了睡在马路上，表面上很倔强，其实内心一团脏，怕自己爱得像太阳。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信，这怎么也抓不住你。 方向，你是医生，当爱人。

睡眠在我心里面，年轻的夏天

满是悔恨。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。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我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？要知道伤心 开启全新一天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近日，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的督促检查工作的意见，对加强新形势下党的督促检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和重要措施。公安部交管局近日通知，高考期间涉考车辆发生事故，取证后先放行，考后再处理。今年是国家司法考试的最后一年，司法部日前表示，司考最后一考将于9月16号和17号举行，报名条件不变，增加37个放宽条件的地区，同时在5个考区实行机考。财政部近日宣布，为了表扬激励部分贫困县在涉农资金整合方面取得较好的成效，中央财政已经安排了6.4亿元资金，对安徽等8个省份予以奖励。 我把你藏了又藏，心已分不开，一天天渗透思路血脉，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察觉你的存在。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，在心深处摇摆，寂寞的世界我从不依赖，满天尘埃对感情构成阻碍。爱潜入一片蓝蓝

你的高考之路和你对于高考的那些回忆。开启全新一天。哈喽各位好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听资讯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近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山鹰外贸战机在贵州组装下线，该机型总装下线丰富了山鹰战机的谱系，也为航空工业走出去迈出了重要一步。在过去的两个月，无人机扰航事件频频发生。日前，重庆机场安装了覆盖半径6.7公里的低空监测雷达，建立起了一个针对黑飞的微型化防控系统。教育部等三部门制定《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》，7月1号起正式施行。根据办法，汉语和中国概况应该作为国际学生高等学历教育的必修课。河北省出台规划，提出到2020年设区市城市建成区20%以上面积完成海绵城市试点建设，试点区域雨水年净流总量控制在75%以上。